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89集，消失的汤姆。威廉他们其实事先得到的消息很零碎，只知道金苹果与某个庞然大物有关，但具体也不知道那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。在登陆满月岛之后，他们看到这座土城，就先派两个人进去打探了一下，如果见势不妙，或者觉得里面可能没有金苹果，就立马撤退出来。大家立刻去别的岛屿，不用浪费时间，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就在里面及时放出信号弹，让外面的人进去营救。 是我与汤姆一起进去的。 莉莉丝和汤姆进去后，就发现那座土城其实是一个土墙砌成的巨大迷宫，里面一堵堵的墙将巨大的空间分割成无数道路，错综复杂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迷失其中，再也出不来。两人没敢分开太远，几乎是一前一后紧挨着，就生怕出什么变故，也不敢走得太快，一路还要做标记以防迷路，但就是这样依旧出了问题。 汤姆走在我前面，当时有个拐角，我都还没有看清楚，他就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拽走，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，人就消失在我面前了。 回忆起之前的事情，莉莉丝依旧有些紧张不安，其他同伴拍拍他的肩膀无声的安慰。 我赶紧追上去，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前面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汤姆也不见了。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我知道他在我面前，从被拖走到我赶上去，前后最多也就2秒。汤姆身手敏捷，力气也很大，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大喊了几句，找了好一阵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。我知道他肯定遭遇了某种不可知的危险，所以我趁着离出口还不远，赶紧先退出去找威廉他们商量。 威廉在一旁补充， 我们团员之间都有互相联络的手机，但我们始终联系不上汤姆，我们其他人争论了很久，最终决定进去救他，但是进去之后所有人找了一天都没能找出汤姆，而且里面除了迷宫土墙什么也没有，当时我们就决定退出来，先去别的岛屿看看。 刘清波看了看那座高度起码有5-6米的城墙。 你们是怎么退出来的？原路返还？轻功？ 哎，轻功是什么？神秘的中国功夫吗？ 你别转移话题。 好吧，其实我们带了个人飞行器。 威廉转过身体，给刘清波他们看自己的飞行器。那其实是一个背包的外形，但里面有飞行器的设备，一半空间还可以用来存储东西。这种设备他们从未见过，估计又是美方最新研发的黑科技之一了。李寒儿很好奇， 你们是如何操控这个飞行器的？每个人都有吗？ 这个嘛，这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，当然不是人人能做的。比如说需要身体平衡什么的，我们出来前都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。 威廉没有细说，李寒儿就没再问下去，只觉得世界之大，果然无奇不有。这些美国人不像修行者，倒更像是只会使用现代科技的人，误入充满妖魔的奇幻世界。 不过对于漂亮的女士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等比赛结束，我们去喝杯下午茶，我才慢慢告诉你，怎么样？ 那算了，你别告诉我了。 威廉一脸吃瘪，旁边的英国人毫不留情地嘲笑出声，莉莉丝有些不耐烦了。 先生们，继续说正事好吗？ 好吧好吧。我们离开迷宫之后呢，又去了罗斯岛，却遭遇了铺天盖地的鹰爪女妖。那些女妖跟疯了一样拼命地攻击我们。我们是在与女妖搏斗的过程中，遇上英国和南欧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合力打退女妖，然后才离开了那座岛屿。 我记得俄罗斯人也去了罗斯岛，你们没看见他们吗？ 英国团长怀特摇了摇头， 没有， 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碰见俄罗斯人。不过说起来也很奇怪，那些鹰爪女妖我以前在苏格兰碰到过一回，他们听得懂人言，也没那么疯狂。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好像突然之间受到了某种蛊惑，变得狂乱了似的。该不会是组委会做了什么手脚吧？ 怀特望向美国人，威廉苦笑。 比赛只在竞技锻炼，又不是为了杀人。我觉得这次比赛肯定是出了什么差错。 可能与魔气混进来有关。 冬至将自己的队伍在森林里的经历简单说了一下，其惊险程度半点不比其他岛屿低。在听到日本人被魔气附身，还能指挥丧尸埋伏围攻冬至他们之后，莉莉丝脸色大变。 事情果然出了差错，本来不该是这样子的。 这么说，那些鹰爪女妖突然癫狂，跟魔气有关。 怀特也觉得心有余悸。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，南欧人一直跟小透明似的没有说话，存在感极低，大多时候是听其他人的指挥。美国人和英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跟着大部队走，这样也减少了许多分歧。 哎，现在唯一的好消息是，我们因此排除了两个岛，迪安娜岛和卢斯岛都没有金苹果，剩下的就是这个满月岛，还有法国人去的公主岛了。哎呦，上帝保佑公主岛没有金苹果。 所以迷宫里会有什么？ 我们也不知道。如果知道的话，也许就不会把汤姆弄丢了。现在我们四支队伍都在这里，也许可以制定一些计划。在不损害对方利益的情况下，让彼此效率更高一些嘛。 大家都没有意见。这时候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，众人决定先就地休息，制定好计划，明天一大早再进迷宫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